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65暴君的成名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，陈公拟罪很严重，甚上常常减轻，便心里想，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，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。后来细想，孰不尽然，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，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验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。中国不要提了吧，在外国举一个例，小事件则如高稿的剧本《暗查使》，众人都禁止他，娥皇却准开眼；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，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。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，他却看着高兴，拿残酷做娱乐，拿他人的苦做赏玩，做慰安，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。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可血的欲望，但谁也不明白，死的说哎呀，活的高兴着。随感录65暴君的臣民结束。